才能带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现在播送故事影片满意不满意的录音剪辑，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设置。 有一家德月楼面饭馆，饭馆的全体职工正在掀起一个向雷锋学习的运动，他们还提出了使顾客满意的各种保证。现在正是早市开业的当口，楼上楼下坐满了顾客。3号服务员沈师傅拖着几碗面，满面春风地送到顾客面前。 大肉面， 对， 老家见光。您的阳春面、扇子面、免清是您的。 对对， 他年纪约莫50上下， 您的 中等身材， 汤要宽一点， 对人 要软一点， 总是那么热情诚恳， 小杨的师傅， 体贴入微。 啊，亲爱的顾客们，你们好！你们在 楼下这位2号服务员老张呢？ 埋头苦干， 40来岁，瘦瘦的个儿，长长的脸。 你们在各种不同的工作岗位。 他在饭馆待的年头可多了，大概有20年了。 我向你们祝贺。 要说对待顾客， 向你们学习， 他可有一套老经验。 老张师傅，快来呀！ 啊，来了。 小顾把老张叫走了。 老张师傅，您就少说几句，快点帮帮忙吧。 哎，酒吧， 哎， 面好了， 来啦！ 就在大家里里外外忙碌着的时候， 来啦！ 可是衣架上还挂着5号服务员的工作服。 怎么，5号还没来上班啊？ 怎么5号小杨师傅还没来上班呢？ 回头啊，要好好的批评批评他。 原来小杨师傅睡得正香呢。 哎呀，有声啊，有声，有声，有声啊，快起来呀。 什么事？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去上班啊？ 哎呀，停了，妈，你快点，我袜子呢？ 哎，袜子，谁知道你袜子搁哪儿去了？ 哎，快点，我袜子呢？ 喏， 小杨师傅名叫杨有声，这个年轻人倒也淳朴敦厚，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着满腔热情，对自己的前途也有远大的抱负，可就是轻视服务性行业，看不起自己现在所做的服务员工作。在工作当中经常闹情绪，发态度，消极皮他。这不，他刚赶到饭馆，正换工作服呢，就碰上小顾和金根师傅了。 小杨师傅，你怎么这时候刚来上班啊？ 哎，闹钟停了，怎么着？ 闹钟停了。照你这么说，人家没有闹钟的人就得睡他一辈子。我看你呀、啊、这是对工作没有责任心。 工作这种伺候人的工作我早就不想做了。 你说什么？不想做？ 那你就别做，不做就不做。 服务员同志。 哼。 五号小杨师傅气冲冲地站到顾客面前。 哎，同志啊，我们要乘轮船到木渎去，面能不能快一点啊？ 快不了，面呢得一碗一碗地煮出来。 哎呀，我们有要紧的事情啊。 有要紧事就该早点来嘛。 五号小杨师傅说着回身就走开了。顾客望着他的背影，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时候沈师傅从楼上下来。 同志，你们两位的面要快是吧？ 是啊是啊。 好的，我们想想办法，保证你们误不了轮船。船票买好了吗？ 买好了。 买了 就来啊。 呀死啊得了脸无的呀夸地了浪天。 哎，这位三号服务员和那位五号服务员完全两样啊。 哎呀同志，三号是先进生产者呀，他是五号的师傅，五号叫小杨，大家都叫他小杨的师傅。 哦， 同志啊、嗯，你有要紧的事情吗？那你们先吃吧。哎呀，那太谢谢你们了。 别客气。 等五号端着两碗面送到有急事的顾客桌上的时候，只见小顾在收拾碗筷。 哎，那俩人呢？ 吃完走了。哦，喏，那两位顾客让他们先吃的。 五号对让面的女顾客很有意见。 同志，请你们下次不要自由主义啊。 哎呀，小杨师傅、 啊、 顾客落了一个工具包， 给扔一边。 这怎么可以呀、啊、赶快追出去还给人家。 用不着，这样的人呢、啊、得让他好好的着着急，下次他就不这么马虎了。 呀胡家本事亮亮。 沈师傅，顾客落了一个工具包、 啊、哎呀， 沈师傅提着工具包急急忙忙赶到码头。 慢点开船。同志，工具包，工具包。 工具包是我的，是我的， 拿去呀、啊、 拿不着啊。 来来来，同志你给我，我来 啊。 小王接住。 哎， 哦，谢谢你， 谢谢你啊小杨的师傅。不要客气。 谢谢你啊，小杨师傅。 沈师傅是那样热情为顾客着想，可五号小杨师傅呢，对待顾客不是耍态度，就是和人家争执不休。这是一位胖顾客在叫他。 五号同志，请你把这块肥肉换换子吧。 这不是肥肉，看着肥，吃的嘴里不肥。 哎呀，我实在不能再吃肥肉了，你要不肯换，请你拿个碟子来把这块肥肉剪掉，我请你吃阳春面。 要了肉面不吃，吃阳春面，你的派头也太大了。同志别太浪费喽。 照你怎么讲，这块肉我今天一定要吃了，吃定了，非吃不可了。 五号小杨师傅闷声不响，端起大肉面转身走了。这简直叫顾客太不满意了。一位青年顾客拿下意见簿，就在上面写意见。过了一会儿，五号端来了两碗面，一碗给胖顾客，一碗给女顾客。 我要的是虾腰面呢。 啊，对不起，弄错了。 嗯，这我排过名，不是我的。 对不起，弄错了。 你怎么搞的？那碗虾腰面是我的呀。 胖顾客望着五号这么把面换来换去，一个劲儿摇头。五号的自尊心可受不住了。 你开什么玩笑？ 哪跟你开玩笑啊？你自己看看清楚，排过名不是我的。我要的是肉面。 排骨是不是肉？ 排 排骨当然是肉啊， 吃肉你就吃。 我活了这么大年纪，今天刚才晓得排骨也是肉，嘿，想不到吃一碗面是这么大的气。 哎，同志，你这是什么话？谁给你气受了？ 哎呀，哎呦， 爸，好不行， 烫死了， 没你事。 你这人怎么了？你看呢，全是汤。 一会儿就干啊。 哎，汤干了还有油呢。 好了好了，我已经打过你招呼了。再说你我都有责任。 我也有责任。 当然了，那碗汤泼下来的时候，你那两只脚就不能搬不开啊。 你这是什么话呀？ 老实话。 你做什么工作的？ 做服务员工作的。老实说，吃这碗饭也就没办法。 谁让你吃这碗饭的？把面汤泼在人家身上还不承认错，像你这种人呢，我从来就没看见过。 哎，好了啊，同志，请你态度好一点好不好？ 你自己是什么态度？ 我已经打过你招呼了，你还要怎么样？你总不能让我赔你条裙子吧？ 你， 哎，亲爱的顾客们，大家请坐下来。亲爱的顾客， 我要找你们这儿的负责同志谈话。 可以，可以。 有，一本正经。你这脸呐，像块葱油饼。 你说什么？实在对不起，同志。 太不像话了。 哎，跟他到派出所讲理去。 哎，走，去就去。 有事呢、你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 对不起，同志。 这场风波总算被沈师傅平息下去了。可是五号小杨师傅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晚上，同志们在开小组会。 我来说，我们大家正在向雷锋学习，提高服务质量。可是你呢？你对顾客什么态度？ 小杨师傅，你应该好好检查检查自己。 小杨师傅，我们应该向雷锋学习，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啊？怎么？让我这么高这么大个人去变成螺丝钉？真亏你想得出来。 他怎么一点也不懂啊？ 他又不经常参加学习，他怎么会懂？ 哎，有声啊，要说这行，我比你多干了几年，对待顾客是有窍门的。 哎，你看我， 算了算了啊，你呀，给我省省吧，你就会。 亲爱的顾客们， 我说有声，我们做服务员，服务态度不好，可是致命伤啊。 沈师傅，人家早就说过了，不愿意干这种伺候人的工作。 哦，你不愿伺候人，就要别人伺候你？ 我年纪轻轻，什么事情都会做，我才不要别人伺候呢。再说，我也没这种福气。 好大的口气啊！要是没人服侍你啊，我看你一天也活不下去。要是没有农民种地，我们大家就没有饭吃；没有工人织布，我看你只好穿棉花胎。没有理发师傅给你理发，我看你只好留一根小辫子。在新社会，是大家相互服侍的，这个叫社会分工。我们做服务员工作，服侍人，这也是一种崇高的工作。有声啊，你可要好好的想一想啊。 沈师傅这段话确实打动了五号，他不禁拖着腮沉思起来。一夜过去，清风吹来，街道两旁的梧桐树沙沙作响，苏州城的早晨清新而宁静。五号一早来到饭馆，和小顾做着开业前的准备工作。 小杨师傅 啊， 沈师傅让你好好想想，你想过了吗？ 想过了。 你想通了？ 想通了。 啊？ 同志们说我服务态度不好，看起来啊，服务态度是有点不大对头。 哦，看起来。 金根，咱们两个人就不用再争了，从现在起，要是再进来客人，哪怕他再挑剔再调皮，我也硬压压下去。 五号一回头，看见一个人拎着行李走进饭馆来了。 哎， 营业时间还没到呢，去去去去。 哎，你就这么哑呀？ 他突然钻进来，我也没准备啊。 我不是来吃饭的。 哦，你是要住旅馆？这儿是面饭馆，你走错地方了。 去去去。 我没走错地方，我就是要住在这儿。你开什么玩笑啊？去去去去去去！ 哎，行行行行行行。同志们，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商业局派来的王。 哦哦， 老王同志到我们这儿来工作的。 沈师傅为什么改口了呢？原来这位老王是商业局派到店里来参加劳动的王科长。为了不使同志们拘束，这还保着密呢。 哎呀，欢迎啊，欢迎。 哎，这是杨有生同志。 哦，以后要请你在业务上多多指点。 不要客气，业务上嘛，你就向我学习好了。 好，好好好好好。 晚上，王科长换上了工作服，开始工作了。五号小杨师傅认真的在帮助这个新来的老王。 老王啊，啊，当一个服务员最最要紧的是先把自己的思想搞搞通 啊， 不然的话你的服务态度就不会好。哎，要是服务态度不好你就得了致命伤，你可要记住啊。 我一定记住。 哎，你还要记住，千万不要和顾客们多搭腔，你就是碰到最挑剔的顾客你也不要和他争吵，你要是受不了你就压压。哎，对对对，压。 哎，董叔。 哎，顾客来了。哎， 听说司机精神气好，打了雷子 没有？ 怎么个样子吧，听说打了雷子轻头皮 没有？再会再会。 这个你哪能个能的啦，这面孔冷得来，帅过像一根棒冰。 啊，同志，你们要吃什么菜？ 来要请司机盐吧。 我们厨房里的鱼还是有的。 再上。 这个啊，二位先请坐一下，让我到厨房去看看，怎么样？ 好了好了。 啊，请坐请坐。喝杯水，我马上就来。 好好。 这个不不遇到没亲热的。对对，顾客帅过像自家人。 沈师傅，你来给这两位顾客介绍介绍吧。 哎，好的，我来。同志啊，你们要吃鱼是吗？ 好， 说到吃鱼，我们苏州鱼的品种是很多的，不过吃鱼要看季节，我们苏州一年四季都有的是桂鱼，而且这是我们店里的名菜，叫松鼠桂鱼。这种桂鱼是又肥又嫩，肉头又细腻，再加上好的佐料配下去，厨师巧妙的手艺，这条桂鱼烧出来保证您看看都会满意。同志啊，你们要不要试试？ 好 好 好好。那么楼上比较凉快，请到楼上坐吧。 干嘛好了？ 好，请。 过了一会儿，那对上海人吃完了，高高兴兴地从楼上走下来，正巧又碰上了五号。 哎，同志，已经跟你们说过了，这儿没你们要吃的鱼。 阿拉已经吃够了。 对 啊，同志。 哦，吃好了。 再一次够对啊，侬。对，阿拉个热情招待。 我呢要学习侬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的精神。 为顾客服务是应该的。 我们工作做的还有很多缺点， 请 你们 多 提 一 点，多帮助。 阿拉别吃鱼。 再会。 再会。 再会。 再会。 再会。 这对上海人对沈师傅和老王是那样感激，可对五号却冷冷的连手也没握就走了。五号挺窝火。 五号同志，我跟你说过了，炒肉丝里不要辣椒，现在搁了这么多青辣椒，我因为工作关系是不能吃辣的。 同志，我从来没听说过吃辣椒能影响工作。好吧，这盘菜算我弄错了，请你帮帮忙克服一下吧。 这叫我怎么克服呢？ 那好，这盘菜由我付钱，我请客。 笑话，谁要你请客了？ 我同志，给我来克服。 喏，人家都能克服，你就不能克服。哎，我可声明在先啊，重新炒一盘肉丝得等很长时间，你等得了？ 我等不了。 杨春元，哎，亲爱的顾客们，你一定吃得很满意吧？ 这位女顾客气呼呼地走了。站在门口的二号老张仍然是老一套，这叫人家女顾客说什么好啊。晚上收拾以后，老张无意把这件事告诉了沈师傅。 哦，沈书记啊，有声啊，压压压的又压走了一个顾客，这怎么成呢？ 哦，哎， 有声的毛病啊就是改不了。 我看他倒是有进步。 有什么进步？ 至少他没跟顾客争吵。 我看他的思想啊根本就没有通， 要他通还得师父你和大家多对他进行帮助。 哎，老张，那位顾客你认识吗？ 认识。 叫什么？ 百花评弹团的演员叶兰英。 好，你先走吧。 沈师傅，你要干什么？ 通炉子，给顾客做饭送到书场。 沈师傅提着饭盒悄悄地从书场的走廊来到后台。叶兰英这时候刚好从台上下来。 叶兰英同志，我们很抱歉把你饿坏了吧，快请用饭吧。 您是？ 哦，我是德月楼饭馆的。 同志您贵姓啊？ 五号服务员叫我送来的，您快请用饭吧。 啊，谢谢你，还请你替我谢谢五号同志。 这天中午，一位四十多岁穿得挺华丽的女顾客来到了德月楼。这是位挑剔的顾客，可偏巧又是五号来接待她。 吃什么菜？ 松鼠桂鱼有吗？ 有的。 好，给我来一个吧。 好。 哎，多少钱？ 大盘4块，小盘2块。 哎呦，大盘的我一个人吃不了啊。 那就给您来个小盘吧。 嗯，就这样吧。 爷爷们海鲜。 哎，服务员，我那个小盘鱼可要挑大一点的啊。 好吧，我们尽量给您来个大的。 嗯， 爷爷们。 哎，服务员，可给我快一点啊。 爷爷们海鲜，来把松子桂鱼快点把起手。 哎，服务员，哎，你有什么事？什么事？这么热的天给我来一个，来个什么？电风扇。哦，楼下只有大电扇，没有小电扇。喏，扇扇扇子吧。嗯， 哎，松鼠怪物来这呀！ 给我退了他。 哎，为什么要退？请你坐下。 你要干什么？ 请你说清楚了，为什么要了菜又退？说清楚了再走。 哎呦，现在的服务员可真不得了，还想打人呢。 你放心啊，我不会碰你的。 哼，谅你也不敢。我花了钱来吃饭，你就应该伺候我，尊敬我。 我就不伺候你。 哎，打人了。 五号压了又压的怒火终于被这位挑剔的顾客激起来。 大 牙 师傅。 同志，同志，对不起，对不起，服务员的态度不好，我们一定批评他。你对我们有什么意见请提出来。 你自己看不出来吗？ 看不出来。 这够一条鱼吗？ 你嫌小了，我们店里每样品种都有一定的规格，不会错的。 我不相信，给我退了它。 我们是国营企业，从进货到生产到服务部门都要经过检查的，退嘛就要造成损失，让国家受到损失，这不大合适吧？ 这 照你这么说是要强迫我吃这条鱼了。 我怎么能强迫你吃呢？ 这个挑剔的女顾客的蛮横态度引起周围顾客的不满。 算了算了，再说下去就更没意思了。我看呢，你还是把钱付了，把这条鱼吃了的好，不然要浪费了。我们顾客应该认识清楚，现在的服务员呢，不是过去旧社会的茶坊、堂官、下等人了。 对， 是同志，对不对啊？ 对对对， 不能这样。 沈师傅把理屈词穷、尴尬万分的女顾客劝走了，又回到了后面。老王正在那里劝五号小杨师傅。 小杨师傅，你不是说就是碰到最挑剔的顾客也要压吗？老王，你懂什么？我的气都压得嗓子眼了，我要不让他放出来呀，人都快闷死了。 那个顾客也太挑剔了。 不要去怪这顾客，首先还是应该严格要求我们自己。 师傅，你别说了，今天我的思想算真的通了。 哦，你又通了？ 通了。我们当服务员的就是服侍人、受气的下等人。刚才那位女顾客的腔调和她所说的话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你这不是通了，我看是更加糊涂了。刚才那位女顾客是我们新社会的极个别的，你没听见刚才一位干部同志批评她说得好啊？他说我们今天的服务员不是旧社会里的堂管、茶坊、下等人，是同志。 是好听的都让你听见了。 哎，他是这么说的。 小杨师傅，我给你提个意见行不行啊？ 有意见就提嘛，还什么行不行的。 我觉得老是压不是办法，应该真正的把思想搞通了才能医好致命伤。 有声啊，我们对待顾客要和蔼亲切，不能老板着脸呢。 小杨师傅，有位女顾客说你这张脸像根冰棍儿。 行了行了，我接受，你们以后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是对顾客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了。可是他笑得太不自然，中年顾客见了他的笑脸急忙避开了，他只好收拾起调羹筷子。老年顾客见了他的笑脸也避开了，他又收拾起调羹筷子。一晚上他虽然一直都是用的笑脸，可是却把所有的顾客笑跑了。收拾以后，小顾再分发顾客给大家的意见书。 批评五号，批评五号，表扬三号，表扬三号，批评五号。哎，有封表扬信。 表扬几号的？ 表扬五号的。 表扬你的， 你别胡扯好不好？我只有批评没表扬，一定是表扬师傅的。 是表扬你的。 我念给你听。五号服务员同志，感谢你托一位老师傅把饭送到书场里来，你这种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叶兰英，咯隆滴咚。 我没出去送饭，到什么书场里去啊？ 是沈师傅替你送去的。 啊，我没说错吧？我说是表扬师傅的嘛。 去。批评五号，批评五号，批评五号，批评五号，批评五号，批评五号。 小顾，别念了，全都拿来，是批评的全都给我。还有吗？ 没有了。 还有， 我来说，你今天退掉了多少个顾客，收回了多少筷子？ 五号带着满口的意见，无精打采地回到家里。该休息了，他却双手捧着脑袋在发呆。 怎么不舒服了？哦，头疼。 妈，您别烦好不好？ 啊，又受了批评了。刘生啊，你的服务态度能不能改一改呀？ 我是改不好了。 改不好了？那你想怎么办呢？ 我呀，最好转到工厂里去当一个工人。当一个工人有多好啊，不管你走在什么地方，到处受人尊敬，多光荣啊。喏，当服务员受气，让人家看不起还批评。我想想啊，还是我爸爸活着时候他说的对，叫有福之人人服侍，无福之人呐、啊、在这服侍人。 有生啊，你这话呀在新社会是行不通了。 我不管他行得通行不通，反正我现在是搞不通。 为什么搞不通呢？ 喏，自从上回师父指出我的致命伤以后，我心里就想，我是青年，我也要争上游，我就向大家提出保证。 有生啊，你能这样做可太好了。 妈，您别搅和，听我说。我就说，哪怕碰到最挑剔的顾客，我也要硬压压下去。后来师父又说，有生啊，你对待顾客嘛，要和蔼亲切，不能老板着脸呢。我就对顾客笑脸相迎，笑脸相送。 这可太好了，这可太好了。嗯、 好好好什么呀？给你。 杨有生把大把大把的意见书塞给了妈妈。妈妈拿起一张批评他的漫画。 哎呀呀呀呀！哈，这就是你的笑脸相迎啊！ 可是妈妈还是心疼儿子的。他想，给儿子介绍个女朋友吧，也许一结婚脾气就会变好了。经过商量，邻居马伯伯答应把外甥女介绍给小杨师傅。这天天气晴朗，杨有生跟着妈妈来到苏州留园里。 您非把我拉这儿来，到底有什么事？ 什么事？我求马伯伯给你介绍个女朋友。 啊，妈。 啊， 您又自寻烦恼了，上两次的苦您还没吃够啊？告诉您，没人看得起我们当服务员的。 你，有生，有生，有生，你赶走你。来， 他们绕过假山，走进水榭茶座。 怎么回事？马伯伯还没来呀？ 杨大妈，杨大妈，你来了。 哦，马伯伯、 哎、在这儿呢。 你早来了。 在这儿。 哎，好好好。 来来来，请坐。 哎，坐 坐坐 坐吧。 哎，马伯伯， 哎， 我来吧。 马伯伯， 好， 您的外甥女儿还没来呀？ 就要来了。啊哎，杨大妈，我可把话说在前头，一会儿你说话当心一些，不要把话说得太明白了。 这件事情啊，我还没告诉他呢。 我知道。 哎，来了。 哪儿呢？ 喏， 一个年轻姑娘从远处慢慢走了过来。她短短的头发，笑盈盈的脸，手里还提着一个塑料包。五号认出来了，这不就是那位被自己泼了一裙子面汤的女顾客吗？吓得他赶紧假装看报。 舅舅。 梅英啊，来。哎哎，有声，别难为情啊。 舅舅。 哎，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是杨大妈，这是杨有声同志。这是我的外甥女儿，叫叶梅英。 杨大妈 啊， 梅英啊，今天我过个小生日，约你到园林里来喝喝茶，顺便给你介绍介绍我的街坊邻居啊。哎，坐呀。 舅舅，您坐呀。 不，我去买点瓜子糖果，叫几碗面给你们吃啊。 舅舅，不要去了。 不，一定得吃。 坐呀。杨大妈，您坐。 有声妈妈一个劲儿盯着梅英看，把人家姑娘看得怪不好意思的。 哦，这是我的儿子，叫有生。他的工作单位嘛，哦，他呀还没有对象呢。 来来来了，来来来，随便吃点啊。 舅舅，我回去了。 说得出口，你刚来嘛，怎么就要走呢？哎，坐下。喏，有声啊，吃块糖啊。 哎呀，这孩子怎么这么没规矩呢？ 有声被妈妈一拉，报纸掉了。叶梅英清清楚楚地看到，原来舅舅给自己介绍的这个人，就是德月楼面饭馆和自己吵过架的五号。 我回去了。 哎，你是不是说出来了？ 我一点什么都没说呀，我就是说呀，有声还没有对象呢。 哎，梅英，梅英，你听我说，我只不过是给你们介绍介绍。 您不要说下去了，这个人我认得的。 啊，你们认得？你怎么不早说呢？那我何必多此一举呢？ 看您说到哪儿去了。 哎，梅英，梅英， 梅英把和五号吵架的事儿全告诉了舅舅。 有声啊，我问你，你凭什么骂我的外甥女儿的脸像葱油饼？ 啊， 我外甥女儿的脸像葱油饼，那我这当舅舅的脸就像芝麻饼了。我有错？那他有错？他有什么错？ 又是一个假日，小杨师傅骑着自行车往虎丘茶厂去了。他从妈妈那儿知道妹妹阿娟他们厂里正要找工人，于是心就动了。 阿娟。 哎，哥哥，你怎么来了？有事吗？ 我有话跟你说，你来。 那 啊，阿娟呢？我真想到你们厂里来，我最喜欢和工人们一块工作了。 你们领导能同意吗？ 我已经打过转业报告了，过几天也许就会批下来了。 这可好极了，我们工厂可好了，城里有车间，郊区还有茶厂，你来了包你满意。 我一定会满意的。 哎，哥哥，你先等一等，我去找厂长谈一谈。 啊 啊。 阿娟从领导那里回来了，说他们厂要的也是食堂服务员。这下可使小杨大失所望了。小杨跨上自行车，一个劲儿地往前蹬，他心乱如麻，车子从小桥边上滚过，差一点掉到河里，他也不知道。车还没走稳，又冲上了小道，眼看前面是鹅群了，可是他的车已经刹不住了。终于冲进了鹅群，从车上摔了下来。 哎呦，同志，你摔在哪儿了？ 我的腿摔伤了。哎呦， 哎，同志，你怎么公路上不走，走小路上来了？以后你骑车要小心点。 喏，都是这群该死的白鹅。 干嘛？哎，同志，你怎么随便打公社的白鹅呀？你这什么态度？ 啊？对待白鹅也有态度问题啊。 哎， 哎，哎呦， 骑车，停一停，这有人摔伤了。停一停！ 哎呦， 那个跌伤了， 跌伤了。 啊，是你哥子啊？ 是我呀。嗯。 陈哥，同志们，车上有没得医生啊？ 哎，车上有医生没有？有医生没有？ 怎么 了？那边有人摔伤了。 哎呀！ 哎，让我来看看。 咱们看看去。 咱们看看，在哪儿？ 在那儿。走。 啊，是你呀、啊？ 怎么了？ 是我呀。 汽车司机、医生都认出来了。哎、原来摔伤的人是德月楼那位爱发态度的五号服务员。到了医院、摔的虽然不重，扎呼的倒挺吓人。对这样的病人，护士还是耐心的照顾。 哎呦，你轻点好不好？ 好的好的，马上就好了，请你再忍耐一会儿。 你的腿没摔伤，说话倒轻巧，再忍耐一会儿。 有伤你不要烦呢。 还疼吗？ 怎么会不疼呢？ 好了，你可以走了。 哦，就这么马马虎虎？我的腿摔伤了你知道吗？像你这么随随便便的一包有什么用处呢？你这叫什么服务态度？ 同志，你放心吧，医生给你检查过了，骨头没摔断，放心好了。 哼，腿生在我身上，我自己不知道，你倒知道。 有伤你怎么了？医生护士的话都不信，快走吧。 哎呦， 护士进去拿拐杖了。 有伤，这位护士真好，你真该向他学习。 我是病人，他是护士，服侍病人是应该的，这有什么好学习的？ 别人服侍你是应该的，你服侍别人呢？ 我也没说不应该啊。要是这位护士到咱们饭店去吃饭，我保证对他态度好，保证让他满意。 那拿去用吧，等你腿上的伤好了以后再还给我们好了。 哎呀，护士同志，谢谢你，谢谢你啊。 老同志不要客气，服侍病人是应该的，我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请你们多提意见。 不不不，没意见，很满意呀。 再会。 再会。 护士摘下了口罩，五号小杨师傅认出来了，这不是别人，原来又是叶明英。他想起自己骂人家的脸像葱油饼，想起留园茶座上的介绍， 哎，有伤， 他羞愧交加， 你别跑啊！ 转身扛起拐杖就跑。小杨师傅自从摔伤以后，开始清醒一些了。沈师傅和王科长都说，小杨这一跤摔得好。一天， 小杨到书场去听评弹。电光闪闪，雷声响，狂风呼呼，暴雨淋， 刮风呼呼，大雨淋。 雷锋是一手把孩童抱，一手搀扶大年行。十余里， 风大雨十余里， 不顾自己受苦心， 不顾自己睡头心， 把祖孙俩送到自家门。何家感动，泪滑落。我们要报答你的大恩情。雷锋闻听微微笑，我家住在中国，名叫解放军，党是我的父母亲，我应当服务为人民。英雄雷锋的事迹说不完，他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们要学习他助人为乐的好精神。五号小杨师傅开始在考虑怎么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了。瞧，中午休息的时候他也不休息，靠着柱子专心一致地在看雷锋日记呢。这时候小顾金跟老王拿着一份报，一边议论一边走了过来。 沈师傅真光荣， 我们服务员也当了人民代表了。 哎，金根，我听说还有的当了全国人民代表，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有位烤鸭子师傅就当了全国人民代表。哎，你要是不信呢，你去问问小杨师傅。 小杨师傅，金根说的是真的。 哎，局长来了。 同志们，局长来了。 局长， 我是代表商业局来向你祝贺的。 我没做什么工作，党和人民给了我这样的荣誉，我很惭愧。 啊，亲爱的啊，局长同志，喝碗开水。 啊，谢谢谢谢。希望你们德月楼的同志向沈师傅看齐，争取做全市的五好单位。杨有生同志，我们特别希望你要学习师傅，赶上师傅，还要超过师傅。 局长请坐吧。 好。怎么样，王科长在你们店里参加劳动，大家对他有什么意见？ 自从王科长来了之后，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不过局长，刚才您揭穿一个秘密呀。 哦，秘密？我来了之后怕同志们拘束，所以我就……哎，老张，你看老王像个科长吗？ 局长说的是科长， 当然就是科长。 哎，沈师傅，小顾呢？ 哦，小顾呢？ 小顾，小顾， 爸爸。 哎，这是你乡下外婆，听说你的工作要跑来跑去，给你做了双布鞋。好，我走了，耽误了你们休息。再见。 好， 再 见。 再见。 好， 小顾，你是局长的女儿，为什么不早说呢？ 为什么要早说呢？ 局长为什么要让女儿小顾来当服务员？王科长为什么要来饭馆参加劳动？ 去老王。哦，王科长。 小杨师傅，你还是叫我老王好了。 小杨师傅，你怎么了？ 我要好好的想一想。 是啊，五号小杨师傅确实得好好想想这些事儿了。司机、医生、护士为什么能对人那样热情耐心？沈师傅为什么会成为先进工作者？这些说明了，服务性行业的工作也是一项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工作啊。这天，五号在忙乱中穿错了沈师傅的三号上衣，偏巧又碰上农业机械厂的同志来请小杨的师傅去做报告，于是就把小杨师傅当成了小杨的师傅给请走了。 同志们，今天我们请三号服务员同志来做报告。也许有人会问，我们农业机械厂的工人跟德月楼面饭馆的服务员有什么关系呢？大家要知道，生产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是社会主义劳动的两个组成部分，是不可分割的两种分工。今天我们是请三号同志谈谈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对我们青年工人特别有教育意义。我听林师傅说，有一次他到德业楼去吃面，忘掉了一个工具包，三号同志马上给他送到轮船码头。要是碰到一个对工作不负责任的同志，那他就会说把他扔到一边去，那样就会耽误了生产，耽误了工作。现在就请三号同志给我们做报告。 同志们，同志们，我不是三号。 哎，小罗，你看他多谦虚呀。 啊我 说什么呢？逼了半天， 我 最后五号小杨师傅老老实实谈了自己的真实思想。 我真弄不懂，我毛病的关键究竟在哪儿呢？顾客们对我有意见，同志们对我有意见，我说出来你们会不相信。有一天我碰见一群白鹅，白鹅对着我嗡嗡嗡的叫，好像对我也有意见。做人做到了这种地步，心里怎么不难过，怎么不苦恼呢？没关系，同志们说我服务态度不好，不好我就改。老实说，只要下决心，没有改不好的，我就提出保证， 对待顾客，我要尽量的压，笑脸相迎，笑脸相送，哪知道压出毛病来了，来的顾客看见我这张脸全都吓跑了。同志们，现在我认识到关键问题是我的思想有毛病，我思想上看不起这种服侍人的工作。师傅说我有剥削阶级思想，当时我听了吓了一跳，现在想想师傅的话是千真万确，剥削阶级的思想早就钻到我的脑子里来了。想想雷锋同志那种专门利人毫不利己的精神，再看看我自己，我出了一身冷汗。今后我一定向雷锋同志学习，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思想搞通了，认识提高了，小杨师傅虽然穿的还是五号工作服，可情绪不同了。瞧他满面红光，一手捧着好几碗面来到顾客面前。 女同志，您这碗面要宽汤。老婆婆，您这碗面要软一点。哎，胖同志，您这碗面的肉要瘦一点的。 哦，我还有这个，哦，那个， 两颗小龙。 对对对， 马上就来。 好的。 五号同志。 哎，请坐，请坐。 姐姐，你坐。 叶明英同志，我知道您喜欢吃虾腰面。叶兰英同志，今天要不要给您换换口味，来个鱼片面怎么样？ 好。哎，我那碗鱼片面 不要辣椒。 我同志，今天又有啥子要让我来客服的呀？ 今天呢不要你客服了。 小杨师傅， 哎，哎呦，林师傅，快请坐，请坐，请坐。怎么，您今天又要到木渎去啊？ 哎，你怎么知道？ 有。 哦，我们今天去检查一下排灌机。 我看这样吧，今天给你们三位来三碗盖浇饭，又经济实惠又快。 哎，你想得真周到啊。 好， 就这样吧。 哎，谢谢你啊，小杨的师傅。 喏， 你又弄错了，是小杨师傅，不是小杨的师傅。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亲爱的顾客们，面来了，一大一小。 要得要得， 对他给下来的。 喏，那张桌子。吃好了。 吃好了，我们吃得很好，我对你的服务态度很满意。姐姐，你满意不满意？ 梅英给妹妹一问，含羞地把头扭开了。这是怎么了？ 我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